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39集，小螃蟹的决定。天尊和公孙本来在阁楼的二楼看符咒，这小书阁四周围的房门都紧锁，而且还用铁链子将整个楼都缠绕了好几圈，加上大锁，就差再罩个笼子上去了。于是里边应该没有人才对。 有人？ 天尊侧着耳朵听了听，摸了摸下巴。 好像 不会真的那么邪门吧？你也不确定啊？ 刚才貌似有脚步声和气息，不过这会儿消失了，进去看看吧。 说着天尊就要开窗户，只是窗户都被锁链挡住了，天尊就要拽断锁链，公孙急忙拽住他。 情况不明，咱们回去跟展昭他们商量一下再说。 天尊本来还想再查查，不过他和小孩子一样，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，见书斋那边貌似是下课了，就拉着公孙走。 我晚上跟玉堂他们去吃好吃的，我突然想吃川菜，要很辣很辣的那种。 公孙跟天尊往回走，边走边回头看了一眼那略显阴森的阁楼。该怎么形容呢？这阁楼有一种不祥的感觉，而且风水极差，简直就是大凶里头的大凶。建造格局也非常不合理，从外观看，屋檐飞出了几个古怪的角，看着形态像是棺盖。 怎么会有人造这么可怕的楼在太学里？ 虽然公孙对风水之说不是特别的相信，但是这样不吉利的建筑摆放在这里，也难怪太学这些年总有人意外死亡了。两人到了明镜斋门口，正碰上众人出来，公孙伸手先抱了小四子。 有些发现。 说着公孙拿出符咒给众人看，展昭拿着符咒微微皱眉。 要不然先回趟开封府吧，再问问大人关于明晚是去昊天楼饮宴的事情。 众人都点头，一起往开封走。出书院的时候，正看到几个学生也一同出来，边走边聊天。展昭就随便瞟了一眼，那几个也是太学的学生，不过貌似是别的书斋的，反正他们在明镜斋里没见过。就见那几个男生簇拥着一个有些微胖的男生正说笑。 董少，你是不是要请客呀？ 终于考了第一，你爹该好好奖励你了。 那我们去太白居吃一顿吧。 那群男生嘻嘻哈哈的走，包岩抱着胳膊看着，倒是觉得日后来念太学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公孙，那个胖胖的少年是谁啊？ 不清楚。 你不是上课了吗？连学生都不记得？ 记住什么呀？我刚拿出人头，还没说两句话呢，他们就跑去门口吐了，然后下午看到我先鞠个躬，然后转身就跑，跟见了鬼似的。 众人都忍笑，小四子同情地摸了摸公孙的脖子。 爹爹，那你以后还要在太学教书啊？ 看他夫子怎么说吧。 不如教点别的，反正你样样精通的嘛，也不一定要教医术和药理啊。 其他的就算了吧，琴棋书画什么的不过是陶冶下情操，诗词歌赋他们拿手着呢，也不需要我教，我只教医术。 说起来，你给学生上课是什么风格的呀？严厉性还是友善性？ 什么意思？ 就比如说，有个学生，你讲了一遍他不会，要教第二遍。 那就再教一遍了。 教了第二遍也不懂呢？ 那么蠢啊。 三遍还不懂。 赵普话没说完，公孙立马给他个白眼儿。 猪啊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。公孙不是严厉型的，当然也绝对不是友善型，而是暴躁型的，好可怕。 小四子，你爹教你的时候也这么凶啊？ 小四子眨眨眼，公孙抱着儿子揉了揉，那意思小四子当然是不一样的。众人走过太白居，果然就看到那帮学生进去吃酒席了。那个微胖的少年似乎还有些人缘，伙计殷勤备至地迎进去，和其他的学生一样管他叫东少爷。 他是谁呢？哪家的少爷？ 那个人啊叫徐晓东。 这时候庞玉插了一嘴，众人都看他。 你认识啊？ 他以前总跟我一起赌钱，当然认识了。 赌钱？书院不是规矩很严格的吗？ 所以说是以前。他上太学之后啊，我们就很少来往了。不过本来也不算太熟。他家里不是当官的，是买卖人。哎，许兴楼听过吧？ 众人都觉得名字好像有些熟。这时就听邹良突然开口， 船王徐兴龙，我们水军的战船有一部分就是他的船坞造的。 徐老爷子不只是船王，还是布王，运输也做得很好，他有钱的难以想象啊。徐兴龙啊，家里子女很多，不过嘛，这个最小，所以也很受宠。 他以前很能玩吗？这样子也能进太学？莫非是天才？ 小馒头啊，太学的确是难进，但是每年也是有些名额是给皇亲国戚和比较特殊的人的。 那个徐晓东是花钱买进去的吗？ 如果是单论考试的话，可能有些困难。不过啊，他家里实在是太有钱了，他爹又大方，貌似给学校建了好多校舍，还捐了好多好多钱，于是啊，就让他给进喽。反正太学也没有名额限制，多一个他也无所谓。再说了，他也没什么竞争力，就是进去学点东西，沾沾文人气。这种人啊，在太学那种地方，应该挺吃得开的。 庞玉说着，见包岩微微皱着眉头，似乎若有所思，以为他介意，就有些无力。 馒头啊，你不能凡事都那么一板一眼的吗？有时候做人要懂得变通。 那你是皇亲国戚，意思是你也能进太学念书的咯？ 哎呀，这个嘛， 哎，我明年就进太学了，你要不要一起？ 庞玉觉得这问题严重了，指着自己的鼻子， 你要我跟你一起进太学念书？ 是啊， 我才不要每天做几个时辰去背书。 你要是进太学，以后香香会很崇拜你。 众人都忍笑，包岩这招厉害。果然庞玉张大了嘴，过了老半天，摸下巴开始认真琢磨。包岩一下子戳中他要害了，让香香崇拜什么呢？庞玉歪着头就开始想，他外甥女以后长大了跟人家吹牛皮，我舅舅是太学的大才子呢，怎么着也比我舅舅是个不学无术的二世祖呢听着要顺耳。 可是进太学好歹也得会点什么吧。 嗨，没事，我教你。 说完鲍岩心情甚好的甩着袖子往前走了，这下好了，他进太学有伴了。庞玉搔着头想想，觉得能和包岩一起上学还挺好的，而且他爹和他姐姐指不定会多开心呢。想到这里，小侯爷有些疑惑。 我这个最讨厌念书的二世祖竟然会觉得上学也是挺好的，我是不是被开封府的人下什么降头之类的？ 众人先回开封，白玉堂见展昭回头看了两眼太白居，就问他：“ 饿了？ 你猜，刚才那个小胖子考试之前有没有看过鬼影呢？”“ 也没准。这次是每个书斋一个第一，加上女生，总共有六个书斋，除了你之外还有五个。” 展昭点头。这话让一旁的赵普听到了，九王爷似乎也在担心这个事情，于是他叫来了几个影卫去盯着那几个得了第一的学生，以免出什么乱子。 回到开封府，包大人听到了展昭说的王峰请客吃饭的事情，微微皱眉， 有些突然，不知道在算计什么。 这时候八王也走了出来，原来他一直在包大人的书房里。 八哥，你刚才不是把太学的夫子都叫去了吗？ 我一整个下午都在开封府。 啊？ 见那些夫子的人不是我，另有其人，不过不好声张罢了，以免打草惊蛇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动用八王爷的名义将人都召集起来，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也不多，莫非是赵真？ 王峰是老狐狸，我陪着你们去，免得吃亏。太学学了一天，感觉怎么样？ 感觉嘛，凑合。 听说你们将太学闹得天翻地覆。 哪有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